同埋真係好心。 第日管理公司要幫你叫佢拆咗佢啦。 同埋好心劉業強啦，你唔好以為自己講句説話好撚有型啦，話咩？唔好以為新界人怕惹事生事啊，係嘛？一定會出嚟據理力爭。喂，你而家係俾人踢爆啊！ 你而家俾咩力爭？ 你而家係俾人踢爆，你自己係叫做係反骨啊！你係背棄咗你自己啲村民嘅利益啊！喂，大佬，你將你自己村民嘅利益就賣曬俾啲發展商，而家人哋踢乜？喂，有丁權嘅人本身佢係可以解決咗佢啲終身嘅房屋問題、住屋嘅問題。 喂，就算冇， 你攞幾廿萬，你住咗幾年啊？ 就算冇錢去，即係喺嗰啲村屋度。喂，咁你作為鄉議局又好，作為呢個嗰度嘅土皇帝，係咪應該搞個泄憤出嚟啊？幫一下啲友啊？ 唔係冇噶， 係嘛？即係你話我幫你起咗先。啊、到時你住的時候你有一個的 finance 的安排怎樣還回給我、又好或者到時你不要被人中間剝削、直接賣給我啦，什麼中間給個發展商這樣剝削法啫，大哥是不是那條友就賺足你三倍利錢，你比那些友賺好過啦。 其實 那些是新界原居民來的嘛，根據基本法應該享有這個新界原居民的權益的嘛，其實我有丁權，咁我唔住，咁我選擇賣咗佢得，咁但係都唔係中間俾人咁樣剝削法㗎哥。 其實呢個係 perfect 嘅一個係非常之完美嘅剝削系統嚟嘅。第一就其實佢明知道係政府唔會派到丁地俾你，佢要明知道呢個批唔到丁地俾你呢，要嗰啲村民接受你現實。既然你冇丁地囉，起唔到屋囉，咁而家有老細同你買丁權，咁你賣唔賣呀、係咪？咁你又焗住賣， 你又冇錢， 係啦， 咁啊，几廿万都杀你啊！ 系啊， 系嘛？唔应该到时啊，古天乐又好，林家华又好，焗你系嘛？ 系啊， 签字啊，屌你真系！ 系啊， 喂，法庭已经判咗呢一个欺诈，因为本身个原意系在于令到你新界嘅原居民嘅权益系受到保障嘛，你唔会因为咁系冇咗间屋啊嘛。你起碼有地方去住嘛！ 你而家係扭曲曬成個嗰個丁屋政策嘅原意。 喂，基本上你喺度借呢、這個丁屋嚟俾人上下其手去做生意喎。 其實坦白講， 喂，而呢盤生意喺香港嘅環境裏面賺緊緊。 其實坦白講，呢、這個係違反埋基本法添。基本法係保障咗佢哋居住權㗎嘛， 尤其是原居民啊。 咁又 係 啊， 咁又點樣呢？因為你諗下，劉皇發生前最中意做咩？炒樓啊嘛，喂咁同埋佢大部分嘅資產其實就係講緊，喂佢同埋嗰啲地產商合作，跟住就起咗好多大型屋苑，最出名嘅 Yoho Town 啊嘛，佢曾幾何時佢就真係瞓身落去，然後發咗達噶嘛，喂咁你諗下，喂佢已經係明目張膽咁樣啦，喂仲有其他嗰啲你講緊啊侯志強啊曾樹和啊佢哋背後。喂，嗰啲咁嘅利益咧，千絲萬縷噶。咁所以其實當時佢話保九七之後要保障所謂原居民嘅利益，其實就係保護呢班鄉頭嘅利益嘅啫嘛。 咪同埋你睇到咧，淨係講你呢一條嘅基本法，都係一紙空文，係嘛？喂，老實講，你係新界原居民嗰啲，喂，其實真係可以司法覆核嘅都。 是的， 屌你真 是的，你是違憲的，如果你基於好像建制派那些講法違憲等於違法的話，你捉曬呢班撚樣坐監的。其實 是大個問題，就是在於喂你諗下，喂香港大部分呢啲咁樣嘅鄉村，學你話齋，你冇車入唔到去，喂我住喺裏面，可能喺裏面就淨係即係洗廁所咁解嘅啫。喂你要我走去聯合其他唔同受剝削嘅村民，就走去司法覆核嗰個鄉頭嘅時候，喂，那個鄉頭是喂養狼狗的、他真的放狗咬你，你被隻狗咬死了你都不知道什麼事的。所以在這種這狀況底下，喂喂個就只能夠在祠堂那裡簽字咯，那益曬古天樂和林家華咯，就是這麼簡單的嘛。 咁所以其实呢，讲真，我觉得呢，你话如果喂你刘业强呢收皮啦，你话搵多啲人出嚟企出嚟同你据理力争，第一你出賣嘅人呢不计其数，你出賣嘅村民不计其数。 你諗下佢哋维持一个咁唔公平嘅制度，上下其手嘅制度咁多年、而每一次呢啲咁嘅抗争行动，喂老实讲，新界佬嘅真係唔渣喎。哇大佬，几车十几车十几车唔系几车。

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